没兑现过承诺，差多才能挽留。

自己只是漂流而已，当命运像一阵狂风吹袭，谁能不像下草卑躬屈膝，曾经手牵着手说到天明，如今面对面却沉默不语，当缘分篡改了原始剧情，我连心酸都怕惹你伤心，怀念回不去的时光，幸福像甜蜜丢来的太阳，以为自己的梦

的你留下，在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 心头，当地教导记心头，当地教导记心头。小小竹排江中战斗，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前赴后继跟党走，前赴后继跟党走。

写在第五页第一行，当空大声

像是疑问，独坐于金色的下午，没半点声音。他好似 双吸引，双女人， 一对寂寞的心，是隔开但也近。心是隔开但也近， 他望去仿佛可亲也陌生，人如现在向这面行近，是否应该给他认识我，不再让 这一刻眼光似在等，祈求着某些东西发生，是否应该起身步近，或各有各等。他好似 心里人，一对寂寞的心， 是隔开但也近，他好似 心里人， 一对寂寞的心，是隔开但也近，他好似心，是隔开但也近，他好似 心里人， 一对寂寞的心，是隔开但也近。 泪和汗才能洗净离合悲欢，有你才会有今天，有承诺才有明天，终于回到我们相约的地方。 你永远都是我的最初，永远都是我的开始，就像天和地永远彼此承诺，彼此惆怅的回顾，曾经心酸的祝福，都在友情岁月里写下一页永恒的故事。回来是我唯一的诺言， 相聚是我所有的期盼， 青春是一条无 化成的誓言，风雨过后一一浮现， 星光依旧灿烂，真心依旧没有改变，有的泪和汗才能洗净离合 有你才会有今天， 有承诺才有明天，终于回到我

船到呼吸呀，你看羊毛看分明，湖水清呀照分明，就好像两角菱。 我在船到呼吸呀，你看羊毛看分明，一个你呀一个我，就好像两角菱。我们就好像两角菱，从来不分离，要我俩一条心。 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

Yeah. 'Cause I've had about enough. I need your help. Gotta make this here thing stop. Baby, I swear I'll tell the truth about all the things we used to do. And if you thought you had me fooled, I'm telling you now, rejection overruled. I know deep down that you don't want me to react. I lay low, leaving all my options open. The decision of the jury has not been spoken. Step in my house, you find that your stuff is gone. But in reality, to whom does the stuff belong? I bring you into court to push my order. And you know that you overstepped the border. One for the money and the free rise. It's two for the lie that you deny. All rise. Three for the cause you've been making. 城市，就这样看着路一点点变长，习惯的幻想才是这些年一直对明天的渴望。 外面大雨在大，狂风在狂，路有多么